中国历史故事《燕子坐骑象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春秋时期，齐国有一个开明而风趣的政治家，叫晏婴。他关心百姓，胆略过人，聪明机智，品德高尚，大家都尊称他为晏子。一次，晏子奉命出使楚国，楚国君臣听说了，就商量怎么样羞辱晏子和齐国。 大王，听说晏子是个小矮个子，咱们何不关上王宫的大门啊，在旁边另开一个小门，让他钻进来呢？ 好，就这么办。这次要让晏婴知道我楚国的威风。 是。 小门修好了，晏子也到了。 晏大夫请，请您从这个小门进去吧。 看到紧闭的大门，晏子马上明白了。 这是狗洞，不是门。要是我上狗国来，我就只好钻狗洞了。可是我要访问的是楚国，怎么能钻狗洞呢？这样吧，我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你快去问问你们大王，楚国到底是狗国还是人国？ 好， 看门人立刻报告了楚王，楚王只好命令打开大门，把晏子迎接进来。晏子刚走进来，楚王就摇晃着脑袋说：“ 哎呀，难道齐国就没有别的人了吗？这是什么话？光我们国都临淄城里就有几万户人家，大街上挤满了人，百姓们张开衣袖可以把太阳光遮住，甩一把汗水就跟下雨一样，走在路上都是肩膀擦着肩膀，脚尖碰着脚后跟。大王，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？” 既是这样，为什么非要打发你来楚国呀？ 我们齐国派使者有个规矩，有本事的人派到上等的国家，没什么能耐的去下等国家。至于我嘛，我是个最没出息的人了，所以才被派到你们楚国来。 走。你们绑的是什么人呢？ 禀告大王，是个偷东西的贼。 贼？他是哪里的人呢？ 大王，他是齐国人。 齐国人？看来齐国人专爱做偷东西的事儿，是吧？ 大王，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，就会结出又大又甜的橘子，可是橘树一到淮河北边就变成了枳，只能结又苦又酸的小果子。它们的枝叶差不多，可果实呢却大不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 就是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啊。眼前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不盗，怎么一到楚国就当上了贼呢？莫非是楚国的水土才使他变得善于偷盗的吧？ 好了好了，我们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对邪命的人是不能耍笑的。我本来想要耍笑您，结果反被您取笑了，真是自讨没趣呀，请您一定不要见怪。晏婴大夫请。 好好好。 晏子从楚国回来，被齐景公任命为相国，他身居高位，从不居功自傲。有一天他出外办事，车夫神气十足地坐在前头，又是大声吆喝，又是不停地甩鞭子催动马车疾驰而去。中午车夫回家吃饭，一掀锅盖，里面空空的。 哎，老婆， 怎么饭菜还没做呀？你想饿死我呀？ 你呀，别想再跟我耍威风，从今天起我要和你分开过了。 嗯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早晨你赶着车从门口过的时候，我正在门前晾衣服，就躲在衣裳后面偷偷地看着你。人家晏子是堂堂的相国，天下闻名的大人物，端坐在车里没有一点骄傲的神气。可你呢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一个身高八尺的大汉，也不过就是个替人赶车的，反倒得意洋洋，又是挥鞭子又是吆喝，自以为很了不起。我看不惯你的傲气样子，所以才要和你分开的。 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好，不过你先别走，以后你要是看我还是老样子，再走也不晚呢。 那我就再等等看。 后来这个车夫真的成了一个谦虚谨慎的人。又有一天，一位大臣到晏子家有事，正赶上吃饭，大臣也就不客气地一起吃了。可是饭是按照一个人做的，结果客人和晏子都没有吃饱。第二天，大臣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齐景公。 哦，真没想到晏子家里这么穷啊，我马上派人给他多送些钱和粮食去，就说专门给他招待宾客用的。 可是送去的钱粮都被退了回来，齐景公又派人送去，这回是晏子亲自来见国君了。 大王，我感谢您的好意，可我家里并不穷，一个大臣为国家办事已经得到了丰厚的报酬，我拿多余的报酬去为百姓造福，那就是替君主为百姓做好事啊。 可是人家那天去你家说你吃的是糙米饭，只有一小盘野鸟肉和一小盘鸡蛋炒青菜，我真不知道你吃得这么差，这是我的错。 不，大王，可是我…… 你不要说了。以前我给你土地和钱粮，你总是不要，这回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了。 不，大王， 晏相国， 我吃得很不错了。别说老百姓， 还有的在挨饿受冻，就是读书的人也只能填饱肚子。我吃一盘野鸟肉，等于读书人吃两顿，再加一盘鸡蛋青菜，就等于他们三顿的开销了。我没有高出别人的品德，却吃了等于三个人的饭，这怎么能说算是差呢？对于额外的赏赐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。 燕相国，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？ 大王，如果一个人贪图报偿，把这些报偿都收起来，他再富有也不过像个藏宝物的箱子，他死了，财产还是要换新主人的。这种替别人看管钱财的傻事，聪明人是不会干的。我嘛，大王，只要有吃有穿，也就知足了。 有一天，齐景公吩咐手下人准备马车，要亲自到燕子家看看他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。 大王，您屈尊来臣寒舍，臣有失远迎，敬请宽恕。 燕相国，我就是要亲自来看看你生活的怎么样。来的时候我注意看了，你住的这个地方下雨天道路泥泞，晴天呢又尘土飞扬，你这房子又矮又潮，旁边还有一个吵吵嚷嚷的市场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，相国？ 大王，周围就是您说的这个样子。 干脆你自己选个地势好的地方，我给你盖一所舒适豁亮的大房子，怎么样？ 哎呀，不，大王，我的先人一直住在这里，并没有感到不满足。而且这旁边的市场虽然杂乱一些，可是买东西却十分的方便呢。 哦，这么说，你常到市场去喽？ 这， 相公，你知道现在什么东西贵，什么东西又便宜呢？ 大王，谁都知道，夹脚贵，鞋子贱呐。 哦，这，快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相国，不要说了。 大王， 景公羞得连耳根都红了。原来齐景公是个性情贪婪残暴的人，对有过错的人动不动就把脚砍掉，被砍脚的人只好去安假脚。很多齐国人都怨恨齐景公，可又敢怒不敢言。晏子劝说了几次，齐景公也听不进去。今天晏子趁着景公问起市场上的东西，就故意提到了这件事。从此以后，齐景公果然不再任意砍犯人的脚了。可是他那吃喝玩乐不管百姓死活的作风总也改不了。这年夏天，大雨一连下了十几天，百姓的房子塌了，没吃没喝他都不管。晏子求见三次他都不理，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，在宫里听歌看舞。晏子可真气坏了，这一天他又来见齐景公。 大王，我请大王准我辞官还乡，让我回家吧。 啊？哦，你可不能辞官。相国，你走了，我靠谁来管好齐国呀？ 可大王现在这样，我再有本事也管不好啊。 我又怎么了，相国？ 大王，您每天饮酒作乐，您的马吃的是仓库的粮食，狗吃肉养得肥肥的，宫里美女吃的也是山珍海味，可您对老百姓又是那样的无情。我身为相国，既不能救济百姓，又不能劝大王改过，只好辞官还乡。 相国， 我现在就走了。 别，相国，你别走啊！ 来人！ 是。 备车。 是。 追上相国。 可是燕子不再理他，一直走出王宫。齐景公坐着车，在大雨中追到燕子家门口。他看见燕子正把自己家的粮食分给灾民们，他真是受了感动，也顾不上雨淋，就跳下车跑过去，来到燕子身边，连连拱手：“ 相国， 大王， 相国，都是我的不对，我没有想着百姓，才使相国这样贤德的人离开我。相国，请千万不要恨我。相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把粮食财物拿出来救济百姓。相国，至于拿多少，怎么分，全由你来决定。相国，你看行不行啊？” 燕子这才慢慢地消了气，派人去做救济灾民的事。深秋时节，齐景公让燕子陪他出去游玩，一直到天黑还不想回去。他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，陶醉极了。忽然他大惊失色地叫了起来：“ 哎呀，不好不好不好，彗星，大尾巴的彗星来了。它就是扫帚星啊，这是祸事降临的征兆啊。快请巫师去祷告，乞讨上天把灾祸除去吧。”“ 大王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天空中星辰的运行是不能改变的，又怎么能驱除得了呢？”“ 那相国，那么你的意思是？”“ 大王， 彗 星的确像一把大扫帚，是用来扫脏东西的。大王，您没做坏事，就是不祷告，他也会走的。假如大王真做了什么坏事，要他扫除一下，那不是挺好吗？”“ 照相国说来，我倒是招惹灾祸的人喽。”“ 不，大王，一个贤明的国君遇到灾祸也不必害怕呀。可您整天贪玩取乐，亲近小人，不理国政，那些有才德的人谁还愿意到咱们齐国来呀？大臣们哪个不想离您而去呀？大王，您再不改正，恐怕真要招来大祸呀。” 对燕子的忠告，齐景公听不进去。不久，燕子去世了。齐景公失去了一位能规劝自己的人，才感到燕子的可贵。他对大臣们说：“ 如果你们都像燕子那样，能随时指出我的错处，该多好啊。” 齐国在燕子治理下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。 晏子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，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晏子做骑相》，剧中人由谭宗尧、李元、金兆、王德利、杨立新、丛林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中国历史故事《夫差与勾践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春秋时期，各个诸侯国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相互之间征战得很频繁。周天子的话没有多少人听，倒是诸侯国中的霸主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，因此霸主就成了强国争夺的目标。从春秋初期到中期，在中原地区先后有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出来称霸，号称春秋五霸。到了春秋后期，位于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也不甘落后，要和中原大国争夺霸权。首先他们自己先打了起来，结果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军，吴王阖庐受了重伤，临终前将王位传给儿子夫差，并嘱咐他一定要报杀父之仇。 我死以后，你要继承吴国的王位，会忘记勾践杀死你父亲的大仇吗？ 儿绝不会忘记，请父王放心，儿不报杀父之仇，誓不为人。 好，那就好，一定不要忘，不要忘啊！ 父王， 父王，父王！ 夫差当了吴国国君以后，为了不忘勾践杀父之仇，特意派了一个手下人每天站在王宫的门口，他一出门或是进门，那个人都要向他大喊一声： 夫差，你忘了越国的杀父之仇了吗？ 不敢，我不敢忘。 夫差三年服丧期一满，就发兵去攻打越国。勾践闻之，就想先发制人，带兵去进攻吴国。两军一交手，越军就抵挡不住了，吴军乘胜追击，把勾践和他的5000名残兵败将团团围在越国的会稽山上。勾践后悔自己太莽撞了， 哎， 范蠡、文种两位大夫，当初你们二位不同意我去冒险，我不听，才有今天的惨败。 哎呀， 现在该怎么办呢？ 事到如今，保住越国最要紧。臣以为只有向吴王认输了，再送下厚礼给他，求他饶大王一命，不要吞并越国。 这 哎，范大夫也只好如此了。 但愿我能活着回到越国。夫差能报仇，难道我就不能报仇了吗？ 文忠， 在， 请你带我去见夫差吧。 遵命。 过了几天，文种回来了。 怎么样了？夫差怎么说？ 吴王听我苦苦的哀求，心倒是有些软了。 哦， 刚想答应，他的大将伍子胥出来阻止，说这可是灭掉越国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千万不能答应。唉，吴王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啊。 这 罢了罢了， 既然夫差不给我活路，那我就先把妻子儿女杀掉，然后再跟他们拼上一仗，反正是个死。 大王切不可自取灭亡啊。我听说吴王的大臣伯匹是个贪财好色之徒，还跟伍子胥不和，我想我们可以买通伯匹，让他替我们说说情，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啊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只好派你再去试试了。 遵命。 文种带着好些美女和金银珠宝，偷偷地会见了伯匹。伯匹一见礼品，高兴得合不上嘴了，满口答应为勾践说情。第二天，伯匹带文种第二次去见吴王。 我恳求大王能饶了勾践的罪过，给越国一条生路吧。他愿意把全部的财宝都奉献给您，我们都愿意做您顺从的奴仆。如果您不饶他，就会逼他毁掉所有的财宝和您拼命，这对您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 伯匹也借机帮着劝说吴王。 大王，既然勾践愿意做大王的奴仆，您何不免他一死，以表示仁义君主的宽宏呢？ 嗯， 再说有越国作为吴国南方的属国，这也是合乎吴国利益的事啊。 这个可以从长计议。伍子胥，吴老将军到。 大王，我听说文种又来求降，就赶来了。您千万不能轻信文种的话呀。勾践是一位有心胸的国王，文种、范蠡又都是有本事的臣子，要是放了他们，就如同放虎归山，您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呀。 嗯，老将军，您是为吴国立过大功的人，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？ 臣以为应当把越国并入吴国，至于勾践，应当立即斩首，为老王报仇。 那不行，我要做个仁义君主，将来才能到北方争当霸主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越国可以继续存在，勾践可以不死，但他必须作为人质留在我的身边。 就这样，勾践夫妻由范蠡陪着被带到了吴国，文种留在越国管理国事。夫差为了显示胜利者的威风，让勾践当他的放马奴仆，还让他住在父亲何卢墓旁的石屋里。他每次外出， 都是勾践牵来马扶他坐上。回来以后，勾践已经等在那里，把马牵走喂好。有时候夫差要大便，也让勾践伺候。勾践一天天这么熬着，夫差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。三年过去了，夫差心想，就是再有志气的人，一天到晚的当奴仆，志气也就消磨没了。加上伯嚭再三为勾践求情，夫差就决定放勾践回国去。伍子胥听说以后，急忙赶来见夫差。 大王，大王，万万不能放勾践回国呀！他表面上百依百顺，心里一直在想着报仇的事呢。一旦回国，用不了多久，吴国的江山就要变成他的了。 胡说！你太放肆了，张嘴就是勾践这么坏那么坏，可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心悔过、对我忠诚的人。今后这件事不用你管了，我自有主张，下去吧。 是。 勾践到吴国的第四个年头，夫差终于放他回国继续统治越国。回国以后，勾践睡觉时候只铺些柴草，吃饭前必先尝尝苦胆的味道，为的是不忘过去的苦难，发愤图强，有朝一日卷土重来。他让文种主管行政，范蠡操练兵马，他自己和百姓一起下田耕地，妻子也带着女人们养蚕缫丝。几年之后，越国恢复了生机。勾践在每年丰收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粮食和上好的礼品献给夫差，而此时的夫差变得越来越专横了。有一次，他要带兵到北方去和强大的齐国争当霸主。伍子胥知道了，又来劝阻。 大王，不要忘了勾践呐！对吴国来说，南边的越国比远在北方的齐国更危险呐！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回去吧。 这， 唉。伍子胥刚走，伯嚭对夫差说：“ 伍子胥越来越让人讨厌了，他竟在背后说大王的坏话。” 他说什么？ 他说大王昏了头，早晚要亡国。 嗯， 您想，他这不是想造反吗？ 好你个伍子胥，你是吴国的功臣不假，可你现在散布谣言，动摇军心，我就不能对你再客气了。来人呐！ 在， 把这把剑交给伍子胥，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。 伍子胥见到了夫差的剑，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，满含热泪的拜了几拜。 我当年从楚国来到吴国，帮助先王东征西讨，奠定了吴国的基业。先王曾要把一半国土分给我，我都不要。如今大王听信小人谗言，要杀我， 剑芒啊！吴国的江山难保啊！我死后，请把我的眼睛挖出来，挂在城东门上，我要看着越国人马怎样攻进来。 伍子胥自杀后，夫差放心大胆地率兵到北方争当霸主去了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勾践率大军分水陆两路进入了吴国边境。当夫差在北方当上霸主，得意非常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坏消息，都城姑苏被越军攻破了，太子被杀，全城被烧。夫差简直惊呆了，一向对自己毕恭毕敬的勾践竟乘虚而入，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。他这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话，可现在连个家也回不去了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向越讲和一条路了。勾践听了夫差派人来讲和的要求，有些犹豫不定，就问范蠡： 范大夫，你看此事该怎么办呢？ 大王，这次我们趁夫差大军不在国内打进来，取胜是有些侥幸的。现在吴国的兵力还在外面，一旦打回来，我们未必占上风啊，还是先讲和吧。 嗯，讲和可以，不过要对夫差说清楚，从今以后越国不再是吴国的属国，也不再进贡了。 夫差答应了条件，撤军回来以后还是那么专横，连年用兵打仗，地里的庄稼都没人收获，百姓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，国内形势一天天恶化。勾践知道夫差已经失去了民心军心，就对大臣和将士们说： 我们越国上下苦熬岁月，盼的就是习学过去的耻辱，现在夫差已经被民众抛弃，兴越灭吴的时候到了。我命令全军将士奋勇杀敌，振我越国雄威。 浩浩荡荡的越军出发了。 报告大王，勾践分两路渡河，向我们发起进攻了。 夫差得到了报告，急忙领兵迎战。 报大王，勾践亲率主力插入中路，偷偷过河，已冲到我军阵地。 战争的胜败在这一瞬间就决定了，夫差只好逃上姑苏山。越军攻破了姑苏城，把姑苏山团团围住。 伯匹呢？快叫伯匹来，他和越国有交情，让他去劝勾践退兵吧。 启禀大王 啊， 启禀大王，有人看见伯匹，他已经归降越国了。 啊，原来他是个势利小人，怪我没有看透这个坏蛋。哦，公孙雄，只有委屈你去见勾践了。当年我没有杀了勾践，他总不会忘恩负义的。你去对他说，希望他也做个仁义之君啊！ 是大王， 快去， 我这就去。 哎，快， 公孙雄到了越国军营，用膝盖跪着蹭到了勾践面前。 大王，吴王让我转告您，他过去得罪了您，现在您来讨伐他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他一定听从您的命令，只是希望您能像当初他对待您那样，饶了吴国，免他一死。大王，您千万开恩呐！ 这，大王，当初您被围困会稽山，那是上天要把越国送给吴国，夫差不要是他自己的事。如今是上天要把吴国送给越国，大王不要可就违背天意了。何况您卧薪尝胆，立志报仇，谋划了20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今天灭掉吴国吗？ 范蠡大夫，你的话是对的，可是看到公孙雄这可怜的样子，我就……哎，好了，你替我答复吧。 是，公孙雄，你快去告诉夫差，叫他死了这条心吧。 大王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您不能这样啊，大王！ 再不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大王，大王，不能这样！ 走！全体将士听令，立刻攻占姑苏山，消灭吴国。 勾践仍然觉得有些对不住夫差，就派人去见夫差，传达他个人的意见。 越王让我来告诉你，攻下姑苏山后，可以给你一块地方住着，供你吃的用的。 我老了，不能对越王称臣尽力了。我错杀了伍子胥，没脸去见吴老将军呐！ 说完，他就拔剑自杀了。这场战争以越国全胜而结束，勾践也取代了夫差的地位，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权者只有取得人民拥护，广纳忠言，才能够振兴国家，有所作为。弱者发愤图强，能变成强者；强者骄傲轻敌，就会转胜为败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夫差与勾践》，剧中人有陈强、高慧斌、李志新、小英、童凡、何瑜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